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历史性访问15周年和朝鲜解放71周年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俄罗斯社会界筹委会举行了庆祝集会，由俄罗斯外交部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、俄罗斯朝鲜友好与文化合作协会等政府政党团体和机关的人士参加。此外，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，俄罗斯锤子和镰刀报《巴语一期》和阿穆尔消息网载文称颂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祖国解放业绩。